批评朝方连串发射导弹的举动违反联合国决议。南韩总统尹石月说，平壤要为挑衅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要求军方认真进行与美国的军事演习，又强调要加强同美日合作。日本防卫省就表示，北韩今晨发射似乎是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已经落入北海道道岛大岛以西大约20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飞行时间大约70分钟。首相岸田文雄说，必须进一步加强同盟友以及友好国家的合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36点，跌403点，总成交金额28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0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6，跌5蚊；友邦保险75.7，跌4.8；阿里巴巴80蚊，跌2.05蚊。中国平安50.15，跌2.1；盈富基金19.31，跌4.7；中国海洋石油11.34，跌4.8；中国石油股份4.14，跌2.2；美团125.6，跌1.1；恒生中国企业65.22，跌1.14；建设银行5.05系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47。瑞士法郎8.431，澳元5.203，加元5.706，新西兰元4.84，欧元8.315，每百日元对港元5.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9点，跌350点。港金报1790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23美元。卖出191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白雀街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坑东道噶，就系、是、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白雀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坑东道。咁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另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喺警察总部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嘅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闭啊。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南昌村。红磡嘅文泰街由于有爆水管，文泰街又为一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去文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

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我梁继章开始啦。 早晨，早晨，三月十六，唔好目目独独，我系坐喺梨窝强隔篱嘅睿睿啊。 几开心！早晨，早晨，呢个 IQ 题你嚟估，我一只手估一句七个字嘅词语， 一字擎天， 七个字啊， 一字擎天，好 好好，哎呀，啱啊！ 我话唔系一柱擎天人都啲，咁你 强中自有强中手， 三八八 ，Let's dance。欧嚟啦吓，点都好啦。今日星期四，有我哋三个陪住大家，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记住，我哋今日仲有呢个爱好系列，十一点就出现。 哇，紧要啦！ 啊、今日题目就系、 是、一首有数字嘅歌曲。 心目中有啲咩数字摆落歌曲里边咧？一齐提议啊！ 我有三个字。 咩边首？ 我爱你。 黎明嘅呢首夏日烧着了，加热气氛，双你手度72%，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Sorry about that。 今日天晴嘅，干燥，和缓东风，未来数天仍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乌温暖。星期日有云咯，风势较大，下个礼拜有骤雨。 Play that music now。 四嘅风骚爆人，今日开始，我哋今日我系嚟之后，仲有职业安全专员同埋陈敏仪嘅访问，今日最后一辑一定要听。特别揾一个晚半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好舒服啊！今日 点解啊？ 廿二度啊，又唔会太干，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紫外线， 你唔好辣着我啊！ 点解之后有咩嘢变得咁快？ 我专专点解会辣着你？ 其实 我想问佢边度辣到你？ 得啦，我明啦，明啦， 系啊，你 食药啦， 系啊，大家咁话， 一系一粒， 你食药同我嘅药唔同， 佢食系揿低，你要提高， 冇错， 我系食之前要摇下佢。 我哋每一日其实都有派俾大家就开心药，系咪？ 冇错，开心系唔使钱嘅，冇错啦。好，喂，今日咧有一样嘢咧，其实我琴日本来想讲，不过琴日咧讲开呢一个，记唔记得心理测验就冇讲到啊？ 好得意讲个游戏啊嘛， 咁今日咧 就唔讲嗰个啦，所以琴日另外一个话题，本来。拎出嚟讲嘅就系咧，提下大家啦。而家三月啦，到底今年你想做嘅事做咗未咧？或者今年咧，趁只系过三个月，趁只系我未讲完啊，趁只系过三个月，未来呢九月点样提自己，可以令呢一年咧更加有一个建设性，或做到啲嘢想做嘅嘢咧？ 讲出嚟咯，你睇佢就系一个好好嘅嘢啦。嗰日其实 Brian 都有讲到噶，佢话若果你将你自己嘅愿望或者你嘅梦想讲出嚟，宣诸于世，等大家有群体嘅压力，所有嘅朋友亦都会提醒你嘅话咧，成功嗰個指數係會比較高嘅、我係相、我絕對相信，睇、你就一個好嘅例子啦。 喂，我今日覺得我個肚腩扁好多， 真係。是不是冇咁胀噶？你以前是噗噗声噶，你而家系劈劈声。 睇下先， 系嘛？唔同噶，你以前是噗噗，而家系劈劈。两件事嚟啊！ 即系以前系嗰啲咩大鼓， 乐器已经唔同咗啦。 而家系咩鼓啊？ 小鼓咯， 小鼓 系啊。以前系大鼓东，而家系小鼓民。 哦，继续努力啊！好嗱，咁其实佢提写咗啲问题咧，自己可以问下自己嘅。第一，我今年最想放胆尝试嗱，其实佢有两个嘅。第一就系我想做嘅三件事，但我觉得其实都一样啫，所以我就 cut 咗嗰个啦。 好啊。 第二个就系我最想放胆去尝试嘅三件事，我觉得其实都一样啦，系咪？ 咩啊？你讲紧系即系 佢自把自为， 咩自把自为？ 将六样嘢变为三样嘢。 嗱，文章就写咗以下嘅嘢，你最想做边三件事呢？自己问自己。 我自己问自己。 然后我最想放胆去做嘅边三件事呢？咁样两者有啲分别嘅，因为咧第一个咧可能有啲比较普通啲嘅，第二个咧可能有啲风险，又或者你以前好想做，但系有啲唔知心理嘅包袱等等，咁所以咧，佢系第二个就系我最想放胆去尝试嘅三件事。第三样嘢咧就系我最想去嘅三个地方。嗱，如果你问完自己就写一个答案啦。譬如举个例，今年我最想去三个地方，例如话日本、泰国或者唔系地度啦，甚至可能系本地，但系一个地方，譬如翻母校探下咁都可以嘅。咁咯，系啦。你哋对于头先所讲嘅有冇啲咩嘅心里边嘅马上先嘅答案啊？例如话我最想放胆尝试嘅事情系咩咧？咁样。有冇 我最想闹你 我都有 闹唔好等唔好集日即刻就嚟 你有 即刻就嚟 其实我做咗啦 即刻已经实现咗 系啊即刻都好正啊 系 啊佢又唔知喎 因为我想冚你 哇哎呀 即刻嚟即刻嚟即刻嚟嚟马上实现你第一件事嚟嗱俾五分钟嚟 唔系我哋梗系唔会啫 喂真系噶我想听啊 唔系我自己觉得呢啲嘢咧，即系收埋喺心里边会好啲。系啊， 唔系啊，其实唔系 勇于想做嘅嘢， 唔需要 话 俾人 听。 嗱，呢啲问题，呢啲问题咧，只系话俾你自己问自己，然后揾一个答案出嚟，即系你写低佢。因为好似嗱阿 Brian 嘅讲法就系讲出嚟啦。而呢个提议就系你写低佢，譬如我最想放胆尝试嘅事，写低。譬如话我去学一样嘢咁样，咪写低佢咯。起码有一个记录，你谂一睇翻，提下自己咁啫。 系， 我知道噶啦，系啊。 冇一时间我真系 我都系真系 keep fit 啦，系啦， 一定系 系 啊，重中之重而家。 你嗰只系我即系已经系喺过程当中。 系啊，因为嗱，我上次第一个阶段咧，同阿懒咧就话38。如果咧，我 系 会再下调， 系啊。佢话如果以佢嘅高度各样嘢嘅话，以一个专业嘅营养师咧，帮佢计过晒所有嘅嘢嘅，系啦。我哋其实系做咗全盘嘅计划。咁其实佢原先咧就 系 话，因为阿懒就话你唔可以一嚟嘅话有一个咧就系不切现实嘅期望，因为咁样你会好快失望，跟住你就会放弃。系啦，咁所以咧就话如果系嘅话，你自己想点样？咁跟住佢就最初嘅就系41啊嘛。咁跟住佢自己再 set 嗰个目标咧就 系 38。 咁就好啦。就先同你达咗呢个目标之后咧，其实喺一个专业嘅角度里面嚟讲嘅话，以佢嘅身高啊，各样嘢咧，其实应该系去到36嘅，就为之标准嘅腰围啦。咁所以佢就去到佢自己期望嘅梦想之后嘅话咧，佢个心会红噶，跟住你就会慢慢嘅就再下调，直至去到一个好嘅应该适合你嘅一个腰围之后咧，就 keep 住佢。 呢个循序渐进啊嘛，即系你唔好谂住唔得，我要32咁嘅，冇可能， 系啊，冇可能，即系太遥远啦。 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有一个专业嘅意见嚟去慢慢一步一步去达成你嘅愿望嘅话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咯。 绝对 系。即系如果你话要 add on 你头先你所讲嘅啫，其实你写低佢就已经得啦。我觉得。除了要寫低佢或者要講出嚟之外，我諗有時真係要揾一啲人去監察你，有冇做到咧，亦都係好重要嘅。例如嘅就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嘅，就係你揾一個專業嘅人去幫你睇住，我覺得亦都係會俾一啲比較中肯啲嘅意見嘅話，亦都係會幫助你可以係喺一個適當嘅時間裡面嘅話咧，慢慢去將佢達成嗰個願望嘅。因為減肥邊個人冇試過啊？我都有試過，我會用嗰啲就係好 extreme 嘅方法。但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咪反彈啫嘛。係 啊，即係好簡單，一年前168咁樣樣失敗咗啦。 咪係咯。 然後跟住阿懶喺度咧，有個人督住咧，真係個感覺係唔同。 同埋你有冇一種感覺啊？就係咧，你唔想辜負佢啊。係 啊， 你唔想辜負佢對你嘅期望，同埋你唔想辜負佢咁愛錫你嘅話咧，你。都会努力啲噶， 冇错，绝对系啊，同埋觉得有人陪住咯，系啊，即系佢唔系喺我身边，但感觉系有人陪住咧，系唔同的。 系啊，嗱，都关心一下，其实好可能大家有啲后边嘅嘢未必知嘅，因为我哋都有一个 group 咧，就系关切有关于嘅就系马家姐减重嘅呢一个计划啦。其实系每一日。佢都會問你、 啊、 今日食咗啲乜啊，飲咗水未啊？咁咪、啊、有一次嘅就係話，佢會問我咧攞啲嘢食嘅話咧，跟住我會問下懶，我俾唔俾咧？佢食個唔得， 無論咩唔俾。 佢嗰個牛肉乾 唔俾得。 佢日本想食飞陀牛，我话我有牛肉干，咁我拎咗翻嚟，我就想谂住又俾佢，但我真唔好，因为我真系惊，我惊你会破咗人哋个金漆招牌，你明唔明？人哋明明系可以帮你减到嘅， 开埋一栏啊， 系啦，咁跟住我就想问一问佢，跟住佢就话唔食得。如果系嘅话咧，你只可以可能一个礼拜每日食一块，咁我就嗰个你 都唔食，系噶。我如果系你，我都食噶，一个礼拜起码过一过个口瘾啊嘛，食少少都好啊。 唔会 ，系咪？ 系啊， 就觉得咁样几好噶，每一日都有啲监察，系 啊，你自己每一日有一个小小嘅检视，咁啊嗰件事啊真系。 第二样嘢我就系、是，哇，每日六杯水啊，而家我又系应该达标噶啦，即系我朝头早起码四杯，咁啊。 即系做节目嗰三个钟头里面， 已经系四杯， 即系提醒自己， 系啊，四杯坐底啦，咁啊一定即系走唔甩噶啦，八杯一定达标。 啊哈，同埋有一样嘢我都要赞赞你噶，要目测嘅就系琴日啦，咁我哋因为同一啲旧嘅朋友啦，要庆祝生日啦，咁所以咧就去饮茶啦。我系睇到嘅就系你非常节制， 系咩？ 系啊。你食嘢係識得停咗個筷子嘅， 即係平時唔識停嘅。 至少唔係以前我會覺得嘅就係佢會比較頻繁啲，會不停咁樣夾嘢咯。 佢以前食嘢咧個速度係非常快 嘅。係啊， 大家啱啱食一少少，佢已經食曬㗎。係 啊，琴日好斯文啊，我淨係覺得佢就啊，點解側邊坐咗個君子啊？啊，點解會咁樣嘅？ 馬蘭奴尼， 你真係成個人咧，完全係好多嘅小少少嘅動作或者係啲咩嘅話，你都改咗。係啊，我觉得系从你真系立心要将自己变靓开始嘅， 变靓 系啊，真嘅真嘅系啊，即系每一样嘢嘅就系呢度做少少，嗰度做少少，嗰度做少少，加埋就好多噶啦。 啊，同埋佢都话我瘦咗啊， 冇错，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 第一面佢就话：哇，你瘦咗咁多。 冇错，冇错， 呢个系真， 就话你块面瘦咗，跟住再起身嘅时候咧，有另外一个朋友又话嘅就系你个肚都冇以前咁胀，所以恭喜你啊！ 多谢啊！我会继续努力。 好，饮杯， 好，唔好叫我，唔好叫我， 饮杯水。 系啊，呢样嘢成为习惯之后咧，就跟住咧就每一天就做落去噶啦。 冇错啦， 我要好似阿大佬咁啊喺度， 嘘，嘘，嘘， 又系咩？ 佢冇啦， 我做紧咩？ 咩？ 唔 系晒太阳啊！ 哦，晒太阳，你有 时我唔会如何如何噶，阿系做运动有。 你冇如何如何嘅，你冇发出声响嘅，但系你只不过有时你会喺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喺后边嗰度无端端会。我哋要你做乜嘢？唔知道发生咩事，都会吓一跳。 有，你冇试过。 就掌上 啊，戒咗啦， 留翻屋企做。 嗰啲唔算，算唔算掌上硬？ 唔算掌上硬， 佢 侧边咁样，系啦，喺侧边嗰度，系啦，系。 但我当我发觉咧，有一样嘢， 除衫添 啊，热咪除咯。当我发觉，原来都系将运动当一种 me time 咧，其实几好嘅，即系你唔好当一种运动，你做一种自己享受，系啦， 所以要学佢。 每一晚我都有做嘅。希望可以追随到你咁啊，有你咁好嘅身形啊！ 咁你有冇如何啊？如果做运动， 下起都有， 下起 下起，咁我就恭喜你啦！哎、 但系下起下起，冇啦， 四次 咩？四次有两次， 都好过冇啊！ 系啊，少少地， 少少地， 少少地，下次再下起下起又起起。几开心啦！ 哇，有气，唔好啦啩！ 哇，白老师笑到想呕咁样，好似啊嘛你， 冇事冇事，杯水 系啊， 小心小心，加油 开心啊！ 好啦，十点半翻嚟听新闻，不过继续我哋节目啦。记住我今日十一点后，爱好系列就一个 number call 啊，吓， 知道 ？OK， 咁啊，其实数字里边咧都包含咗好多人生嘅道理， 系有好多道理。 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在北京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访问时候表示，要用好一国两制给香港的独特优势，要找住国家发展机遇的同时，香港要为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当中会涉及到人才、科技、环保、低碳等，这些都是在“十四五”规划上规划落嚟，要求香港做好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解决法律争端、创科等八大中心的定位。李家超在访问中说，自己上任之后就成立了一个新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由行政长官带领，加上三个司长作为副组长，共同在不同领域推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不同方案。李家超又说，希望特区政府的团队会尽量用好通关后的便利，多到访内地不同地方，去了解整体国家发展大方向，利用香港优势贡献国家发展。大律师公会主席骆鉴坤回复本台查询时候证实，将于下个月11日至15日率领大约20名工会成员到访北京，是工会5年来首次再度正式访京，详情适时公布。骆鉴坤接受南华早报专访，表示访京期间将会同国务院港澳办官员会晤，亦会到访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的高等院校。代表团将会向中央反映对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的意见，亦会表达西方国家制裁的风险为本港法律专业人士带来的挑战。报道提到，骆鉴坤透露部分工会成员今个月开始恢复在北京大学授课，讲述有关普通法制度的课程。他又说，上个月曾经获邀在深圳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对方强调独立的执业大律师是本港普通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理由要改变有关制度。机管局表示，凌晨进行定期系统测试期间，发现系统出现问题，影响位于南面离港大堂的 A 至 E 段登记流程。机管局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通知相关航空公司，在处理问题期间安排受影响的航空公司和旅客使用其他登记航段和北面离港大堂。部分受影响设施在朝早8点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对于为旅客带来不便，机管局表示歉意。新西兰克马德克群岛附近海域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是尼克特制7.1级，美国海啸预警部门发出海啸警报。南韩军方说，北韩今日以高角度向东部海域发射远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批评朝方连串发射导弹的举动违反联合国决议。 南韩总统尹石月话，平壤要为挑衅嘅鲁莽行为付出代价，要求军方认真进行同美国嘅军事演习，又强调要加强同美日合作。日本防卫省表示，北韩今晨发射似乎系洲际弹道导弹嘅飞行物，已经落入北海道道岛大岛以西大约200公里嘅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飞行时间大约70分钟。首相岸田文雄话，必须进一步加强同盟友以及友好国家嘅合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58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40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4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3蚊，跌6。友邦保險76.2跌4.3，阿里巴巴80.85跌2，中國平安50.45跌8，美團127.5升8，恒生中國企業65.9跌4.6，中國石油股份4.14跌2.2，中國海洋石油11.36跌4.6，盈富基金19.5跌2.8，南方恒生科技3.8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94，瑞士法郎0.932，加元1.375，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4点，跌255点。港金报1790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67美元，卖出191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嘅界限街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白雀街对出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复正常啊。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白雀街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九龙公园径去尖沙咀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港城。就系、是、九龙公园径去尖沙咀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有坏车，龙尾喺中港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带就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的慢线都是封闭的。现在丽桥去美孚就比较挤塞，龙尾在港湾豪庭对出。红磡的文泰街有爆水管，文泰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入文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表示，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的用电量，不用的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食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限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呢？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翻，特别是朝早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翻，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继续我哋星期四嘅节目，咁啊未到呢十一点嘅爱好系列之前咧，咪倾下其他话题啦。咁活在呢个地球咧，我哋系有责任咧，系爱好呢一个地球嘅。 绝对系。 篇文章咧，佢就话咧，环保有以下嘅事情，大家谂下啊，其实有冇试过咧，或者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咧？咁样，第一个咧就大家都。平时已经做紧噶啦，我希望我做紧噶啦。你一听就唔好开房嘅灯啦，或者系啊，喂，平时如果唔系太热咧，就唔好特别去要开冷气啦，等等等等啦呢啲。第二个咧，佢几得意嘅，佢话咧有时咧冲厕所嘅水咧，你可以摆一个樽喺嗰个后边嗰个塔里边，咁就可以咧唔使每一次都用咁多水咁样样。其实那个方法咪即系等于有时咧有啲 toilet 系有啲半格同埋一格，即系咁样，即 系你 半格都嫌多啊。 系啊， 系咩？ 你有时你会睇到嘅就系佢就系半格嘅啫，你真系冲一督咁，你使唔使咁多水咧？ 咁点？ 有时我都真系咁谂噶。 半格都当点、 我已经实行咗呢一样嘢，因为我 有 见到就系话，我喺侧边嗰度咧，真系会摆多个水桶，跟住我自己就会整一啲水喺里面啦。咁跟住咧就系、用一个我哋大少少嘅一个系用手动，即系、就是、我自己用一个朗口钟咁样嘅掹。就擺咗喺旁邊咯，跟住我就會筆少少落去倒倒倒咁就算咯。 哦 ，OK， 係啊，即係再從好似我哋以前咧 細個 嘅時候，你都會係咁樣噶嘛。屋企人會比較慳水嗰啲，就會係用一個咁樣嘅做法。不過我記得我以前嘅係乜嘢咧？浸浴完。嘅水，佢哋就會咁樣啦。 係啊，係 啦，你沖完涼嘅水嘅話，佢哋會將佢咧就係擺落一個大嘅水桶度，咁跟住咧就用一啲嘅就係朗口鐘咁樣嘅嘢，會俾你咧揾嚟沖廁所嘅。好少係會撳嗰個掣去，除非你開大啦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 why not 可以係咁樣咧。我覺得佢就真係唔使嘥咁多 浸浴啦。浸浴就係有時如果大家屋企有浴缸咧，浸完之後嗰啲水其實你一噏一聲掹走佢咧，其實係幾嘥嘅。 好嘥啊！ 即係可以過嚟沖呢個 toilet 嘅。 嗯， 系咪啊？阿马超又唔识， 抹地都得， 抹地，抹地又嗰啲水系咪污糟咗少少 咧？我覺得我個身會污糟過笪地喎。 我覺得啲水 啊嚇，可能你可以嘅，我唔得。 又好似唔係咁， 唔能夠應用於所有人。因为我 抹地啫， 梗系咯，系咪？等于个就系我刷牙啲漱口水嘅话，我谂系污糟过嗰啲坑渠水，因为我把口臭。 约约，我唔准你咁样话自己。 我系，你又得我自己。 系啦，好，第三个呢一个咧，真系暂时我真系。未做到嘅，佢盡量都用翻呢個大眾交通工具，就唔好即係自己揸車啊咁樣咯。 啊，我盡量嘅都會咯，譬如可能你去機場嗰一下，我以前係會自己揸車去啊。如果你嗰啲短嗰啲咧，你 就派機場嗰度幾日， 哇，好貴嘅。派機場有一次我呆咗，原來幾貴下嘅。即係如果你派幾日嘅話， 我嗰次係派咗幾日咧，3日3日2夜，咁我就諗住好似接近， 係啊， 未需要，但係接近1000。 我嗰次拍咗一個禮拜，跟住一俾錢嘅時候， 3000啦。 千几啊，总之系千几，几贵下。 但系各位听众，你要明白一样嘢嘅就系，如果我系喺我自己而家住喺边境嗰个地方嗰度咧，就系搭两程嘅的士嘅话咧，其实系等于我喺嗰度泊嗰架车嘅。你明白吗？ 系啊 系啊，来回系需要。 但翻嚟攰咧，如果你坐车又舒服啲嘅，即系你唔使自己揸车。 两样嘢嚟嘅，我又觉得，当然有人接你咁，跟住佢就话你眯埋眼瞓醒就要翻到屋企嘅话，系好舒服啦。但系其实有时你自己揸车，我又会觉得几好，因为你个感觉。你会觉得我又不用等啦，我又不用去想咁多嘢啦，我知道自己架车跑咗去边，跟住我拖个行李去，跟住我揸车走啦。 喺机场咧等的士有时真系睇运程，有时嗰条龙长到八地列，但 系 有时车等人嘅，即系你去到就已经有的士咁样咯。 冇错，系啊。 好啦，下一个咧就系减少所有嗰啲不必要嘅塑胶制品或者啲包装嘅嘢啦。好多包装嘅嘢咧，你觉唔觉得都好多下噶？无论系胶袋啊、胶纸啊， 而家少咗啦。 等 嗰啲面包啊，独立包装个面包已经有 而家少咗。因为而家必须收费嘛，一蚊之后，咁大家都少咗用吓。 但系有时我会觉得唔系我想嘅，而系个根本个包装嘅就 系 诶， 佢 根本 都系 你嘅。 咁佢就叫你尽量重用再重，我已经系噶啦。所以有时我积到好多嗰啲面包嘅胶袋啦，或者有时嗰啲买衫嗰个一个纸手抽咁嗰啲咯， 嗰啲啊可以重用。 系啊，咁我尽量都会重，但系有时你用唔到嘅。 但系你超级市场嗰度买条鱼咁，跟住佢有一个兜，跟住有一块嘢嗰啲咁，嗰啲你就真系唔得。你 用唔到， 你觉唔觉得其实有时系啊？佢再 好唔好嘅， 佢再埋嚟嗰啲嘢嘅话，其实基本上嗰只仲系靓靓仔仔、干干净净噶， 系啊。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真系好 嘥 咧？一次性嘅啫，抌咗噶咯。 你去街市买蟹啊虾嗰啲胶袋咧，又厚又实， 咪系咯，都几好用。 仲两个。 咁你下次拎翻嚟翻工 两个 系啊， 咁厚嘅仲要俾两个， 佢惊你漏水嘛。 系啊， 系啊， 我买嗰啲系超级无敌大只嗰啲长脚鞋啊， 我知啊， 好富贵 啊，系 啊， 特 别臭嗰啲， 嗰啲脚全部叉晒出嚟啊，系咪？太长， 你又知？ 我梗系知啦， 44寸脚啊嘛，我知。 你乜都知， 我唔知你咁多，我唔想啫，唔好 讲。咁另外咧，好多一次性嘅用品咧，尽量都唔好用。但系呢个讲就容易咯，即系咧，我哋买快餐嘅时候，佢总会俾一啲纸杯啊、纸碟啊， 餐具你都一定嗌喝住佢噶啦。 系啊，系啊，我就唔要啦。而家譬如话我去快餐食晏咧，我通常就系饮热柠水噶嘛。咁佢支棍仔我都唔要嘅。 又贵， 咩手指撩 啊？糖又唔要。 咁你点撩啊？ 糖。 我话你完全唔落糖就饮嘅，如果要落糖咧，咁就冇办法。 我唔会落嘅，我唔会落。 系啊，不嬲都唔饮糖嘅。 系啊，系啊。 你饮咖啡，我都见你都系饮斋啡。 系啊， 好斋个人。 如果你唔需要，假如唔用支棍啦，但系如果要落糖嗰啲，你好难避免噶嘛。 咁我咪用个叉或者羹咯， 或者揾支笔咯。 笔睇啊，用个写嗰只向上。 或者揾条脷。 我唔会用自己条脷嘅， 唔该阿妹，嚟过嚟，我搞下杯嘢佢。 你总有你嘅办法嘅， 我知道。啊，有啲地方真系做得几好，譬如阿妹去完日本咧，嗰边嘅环保咪都系做得几好。 啊，做得非常之好嘅。咁样其实有时你会觉得系好唔方便，但系问题在于嘅就系话，当你真系冇嘅时候，你就要死死地，系咪？ 你 就会带多个胶袋，咁跟住就会将所有嘅，可能你食个苹果啊，咁你就会带翻去酒店先至掉。 系。 咁同埋我又会觉得嘅就可能嗰啲商店咧，佢哋基本上。 常咧都對呢一啲製造咗垃圾嘅嘢咧，個人咧其實佢哋都好友善嘅。我舉一個例，譬如可能我有一次我去一個朝頭早嘅市場，咁我就喺個婆婆嗰度咧，咪就係掘田九尾，佢咪買咗啲士多啤。 我中意呢個名啊，掘田九。 佢真係叫做掘田。 嗰日掘田咯，因為 我屈佢。 我以為你作嘅，點解咁順口咧？掘田九尾。 因為個婆婆叫做掘田九尾啊。 九尾婆婆。 掘田太太。 係啦，九尾婆婆。咁跟住佢就買咗有一啲咧，就非常之好味嘅士多啤梨。你食完之後嘅話咧，佢就有一個兜，同埋佢就士多啤梨嗰啲釘。咁你食完之後，咁你點算咧？你都要揾個地方抌。咁佢就成條街都冇垃圾桶。 哦、 又或者佢有啲垃圾桶嘅話咧，係唔可以擺呢啲咁嘅膠兜落去嘅。嗱、 嗯， 佢又好抵死嘅喎。所有嗰啲佢收翻嗰啲回收嘅垃圾嗰啲，係啱啱嗰個位你攝入去嘅啫。 哦， 如 果 你 係 其他形狀嘅，你係塞唔到落去嘅。 佢預咗你嘢啦， 所以我覺得好聰明嘅。 計算曬 嘢喎。 例如一個膠樽，個膠樽佢係永遠咧都係啱啱個圓形嘅，係啦。你個杯啊，或者係你呢個咁樣嘅掘田九尾嘅呢一個咁嘅 tray 咧，你係懟唔到入去嘅。就算你點接都好嘅話咧，你係懟唔到落去嘅。你只不過係即係啱啱係嗰樣嘢嘅話，譬如一個膠樽嘅話，你就係擺膠樽。 Taylor-made for 嗰樣回收嘅一啲嘅嘢嘅，當然佢有一啲嘢嘅話，我都唔知究竟係定係唔係。佢仲有一格嘅就寫叫做可燃垃圾， 哦、 即係可以燃燒嘅垃圾。 紙啦，係咪啊？例如 我唔知係乜啊，我唔知係乜嘢啊。咁但我就見到 你伸手入去撩係有咩啊嘛？ 我就見到嘅，因為佢係透明嘅，咁我就見到嘅就係究竟可燃垃圾啲人係抌啲咩落去咧？ 有咩啊？ 就變咗乜嘢都掉落去，裡面又有紙啦，又有掘田狗尾膠兜啦，又有嗰啲佢就係食剩嘅啲唔知啲咩嘢啦， 咁 咪 仲咁咪仲核突咩抌曬？ 佢就寫咗有一大扎咁樣嘅日本文喺度嘅，咁、我哋唔識嘛， 唔識啊， 咁我就知道可燃垃圾，我就見到就對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其他嗰啲就好乖，膠樽就係膠樽，鋁罐就係鋁罐，咁但係可燃垃圾佢就係其實一般垃圾掉落去可燃冇錯，燃燒個燃。 但會唔會日文其實唔係咁嘅意思咧？ 冇錯，但係佢冇英文冇其他嘅。一啲解構嘅時候嘅話，啲人咪將呢啲咁嘅嘢全部懟曬落去咯，就係有啲咁樣嘅一個分享咯。 唔好嘢，行多一步嚇、地球更加美好。啊啦，仲有十分鐘，早上十一點鐘，記住我哋今日十一點後有呢個愛好系列。You take the weight off of me. Oh, honey. 网上情，人到中年过一天赚一天，人大咗啦，要自己照顾自己。胃痛啊，快啲食啲胃药啦。膊头有啲关节唔舒服，贴翻啲止痛嘅贴啦。头痛，食啲去头痛嘅药啦。好多中年人好多时候都学懂咗自己照顾自己嘅种种不适。因为过一日少一日，过一日赚一日。金钱系身外嘅，地位系暂时嘅，只有健康先系属于自己。到咗一定嘅年纪，应该戒懒惰，勤散步，勤运动。家庭琐事多，工作任务重，情绪容易波动。发嬲嘅时候咧，情绪就好急剧变化，所以压抑耐咗就大声叫出嚟啦，淤积深咗就痛快讲出嚟啦，委屈多咗就尽情喊出嚟啦。到咗一定年纪，已经唔不求有人心痛，不求有人欣赏。冇人心痛也要坚强，冇人鼓掌也要飞翔，冇人欣赏仍然要芬芳。人到呢个年纪，唔会再不停咁工作咯，唔会疯狂买醉，唔会迷恋风雨红尘。那山那水，其实都只系成为点缀人生嘅种种。人到中年，爱情可能已经化作亲情，所有山盟海誓嘅激情已经归于柴米平油盐嘅平淡。人到中年，多咗啲成熟之后嘅自律，自己看管自己，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如果身体唔好，点可以照顾你嘅家人？人到中年，过一天赚一天。争得太多有咩用？到走嘅时候，乜嘢都唔可以带走。所有开开心心、恩恩怨怨，不如就忘于江湖，将健康留俾自己。人想开咗啦，思想轻松，生活先至有真正嘅趣味。 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 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玉人 情之妖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 快到早上11点钟，听你香港电台第一台的风骚快活人，听完11点新闻报告回来之后，就会有我们的爱好系列，一首有数目字的歌，到底你想到哪一首呢？ 影响位于南面离港大堂 A 至 E 段的登记流程，机管局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并且通知相关航空公司在处理问题期间安排受影响的航空公司和旅客使用其他登记航段和北面离港大堂。部分受影响设施在早上8点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对于为旅客带来不便，机管局表示歉意。新西兰克马德克群岛附近海域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是 7.1 级，美国海啸预警部门发出海啸警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7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5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6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1.2跌3.4，友邦保险76.45跌4.05，阿里巴巴80.7跌1.35，美团127.6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65.92跌4.4，中国平安50.55跌0.7，中国海洋石油11.38跌4.4，中国石油股份4.2跌1.6。盈富基金19.5跌2.8，建设银行5.05无起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471，瑞士法郎8.429，澳元5.197，加元5.705，新西兰元4.828，欧元8.314，每百日元对港元5.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9。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4点，跌255点。港金报17,90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36美元，卖出1,91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喺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翻美孚方向，介乎发祥街至东京街西之间一段慢线系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喺港湾浩庭。 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翻尖沙咀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尖沙咀区有紧急工程进行，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的全线，以及是部分的缅甸台是仍然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向尖沙咀，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还有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强叔啊，麻烦你帮我检查一些电动手提工具，如果坏了的话帮我拿去整啊，麻烦。 放心啦，天佑，阿叔我和这些工具已经第 N 次初恋，他们有什么不妥等我整得的了。 不好啊，如果不是合资格的人士的话，就千万不要拿去修理或者改动啊。 想知更多，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是马友马天佑。 一个大型影片分享网站推出了一个联合直播功能，创作者可以邀请一位观众来宾参加一起做直播，期间还可以转换另一个观众做直播，不过就只可以用于行动装置。如果你都想试一下，只要你订阅人数超过50人的频道就已经可以使用了。 逢星期六早上6点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洪建威 天色会社。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环节， 爱好系列。 今日要讲嘅就系话有数字嘅歌曲， 冇错， 好多啦， 好多好多吓， 系啊，系咪好容易揾啊？今日。 比较 容易啲啊， 咁啊容易啲带嚟另一个问题就系话你会好多心水，唔知播边只好咯，即系啦。 但系都撞， 当啦， 我从一而终嘅，我唔系 啊， 个问题 系 我知你两位， 系啊，系两只都撞，好彩咋， 咁犀利。 嗱，试完嘅就系啦，冇错。今朝早咧，我嗰日翻嚟嘅话咧，根本就系一定会喺我哋嘅 office 嗰度啦，跟住会 reserve 啦，跟住我哋去 library 嗰度咧，就要多谢晒阿伟伟啦。每一个礼拜四佢都好头痛嘅，咁啊就会成沓碟咁样咧，拎俾我嘅时候，佢已经同我讲啦，佢就话唔好意思，你有一只嘅话咧，就系同阿 Michael 撞咗嘅，Michael 已经帮你攞咗啦。咁我就话我吓，跟住收尾咧，佢拎咗差唔多俾我嘅时候。佢再跟我讲，佢就话其实咧，我可以秘密咁话俾你听，你仲有一只同佢系一模一样。 其实今日咧， 佢真系心水好清啊！ 我今日借唱片啦，咁好得意啊！嗱，因为有时咧，有啲歌咧，你一讲某个主题，你会弹出嚟嘅，即系你唔需要特别去谂啊。佢而家你脑海里出现，咁今日咧嗰两只歌就系啦，即系我撞咗佢嗰两，两只都系突然间即刻一讲数字就弹出嚟啦。咁 没事，但我有大把， 咁我就借，我就借啦。 系啊， 咁借第一只咧，唔系，其实所有嗰啲嘟嘟嘟嘟完晒，个手足完成啦，佢递俾我啦，递到半空佢停咗，咦？你例如 book 咗喎，其中一隻咁喎， 冇錯 ，book 咗喎，咁哦，咁啊，算啦，咁我借俾，即系我俾佢啦，我因為我已經 book 咗啦嘛，我俾佢用啦，咁咯，所以我就借咗啦。 阿偉好聰明嘅，頭先動我入去啦嘛， 三部曲， 你啲全部俾人借曬， 阿偉所有嘢都係佢經手。 係啊，我又話啊呢個咁，佢跟住又話啊呢一首啊呢首都好，跟住我話好啊你攞啦，跟住話我知你今日數字同埋時間啊嘛。 好 叻 啊！真系 叻仔，系啊，抵石嘅佢，系啊，冇错，揭晓晒我哋所有嘅秘密， 冇错 冇错。今日拣嘅歌曲呢只歌嗱，首先咁讲咧，即系我好中意有时有啲叫剧场版，剧场版。不过咧，有啲咧就好经典嘅，你净可以跟得出佢讲嗰啲说话嘅，例如话《天各一方》啊， 系啊， 又或者阿德兰同阿倪炳郎啲有首叫《默默无言》咧，都系好好听。但系有啲剧场版咧就 overdone 咗嘅，即系多得滞啊，咁啊变咗只歌。拖慢咗，所以有啲歌我宁愿听翻原装嘅版本。 啊、 但系我以下落嚟播呢一个剧场版，我觉得咧歌曲同讲嘢咧系真系各占一百分，即系讲嗰个同埋唱嗰个咧一加埋咧，其实系好有一种味道嘅，好有味道。咁呢个歌咧，即系其中我哋好怀念嘅讲个对白吓，咁大家一听就知系边一首，由佢开声介绍呢一首歌。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 三千年前，独白李香琴，唱出关淑怡 Shirley。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喺度太耐，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地消失，我为什么要走？我先两日不知道在想什么，无端端走了去看日落，那 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点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冇办法唔承认，我失去嘅嘢实在太多啦。如果你记得翻我是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 每次听呢只歌咧，会起鸡皮嘅，即系觉得有种好凄美嘅感觉啊！就系、是、李香琴独白，加上关淑怡，即系两者嘅喺歌嘅部分咧，都好重要，少咗一个又唔得。多咗一個人得咁 有冇一種感覺，覺得佢就係一個獨白，再加埋嘅就係關淑怡嘅呢一種好特別嘅唱腔嘅話咧，好似兩樣嘢係混然天成嘅，係嘛？即係其實係佢啊，你揾唔到另外一個可以就係代替阿琴姐嘅獨白，或者代替佢嘅歌聲。 冇錯， 所以我覺得係真係好難得。 哇！ 但一嚟嘅話，已經用過咁樣嘅開頭咧，我覺得我已經開始已經放棄咗一半。 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 嗱就咁樣嘅，咁其實每一次嘅愛好系列咧，我覺得除咗话会精心挑选一啲嘅歌曲之外嘅话，我觉得佢就系、是、令到我会拣嘅嗰首歌嘅故事咧，都系一啲大家嘅分享嚟嘅。咁我觉得佢就 系 好开心啦。喺今个月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系特别觉得幸福满满嘅，因为有好多嘅朋友啦，好、多阔别咗好耐冇见嘅朋友啦，都会揾我出嚟食饭啦，又或者系送一啲嘅小礼物啦俾我。喺呢度嘅话，我都要即系深深咁样去多谢你哋嘅。好似琴日咁样啦，约咗有两个嘅朋友仔。其实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原来不讲的话两年三年冇见的了。但是庆幸在于就是说大家都仍然是别来无恙。还有就是很难得一样东西，我觉得可能年纪越大你会越来越觉得的就是说，就是这些这样的聚会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无事多相见呢、因为你见得一次很可能下一次我都不知道是几时了，是吧？甚至乎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我觉得就是讲到数字这个这样的话题来讲，它可以是一个年纪，数字来讲的话可以是时分秒，所以就是其实都是讲的就是时间。如果你说讲开见回一些旧的朋友，我不知道两位会不会这样，会想回你有很多你以前经历过的一些东西的。 会啊， 是吗？ 会啊， 人生的关口啦，又或者就是你以前最 good fit 的时候啦、你觉得自己是最无忧无虑，或者是真的最 good fit 的一个时间、或者一个年岁是几时啊？我觉得其实可以是用一个就是成年就是21岁啦。但我觉得22岁呢其实又会比较特别啲嘅。 点解？ 因为你已经出嚟，你又会觉得就是已经22岁，你对呢个社会仲会有一啲嘅憧憬，或者是对于自己嘅人生嘅话仲会可能是有一啲嘅计划。但是可能慢慢你到30岁，到你40岁，到你40岁，到你50岁，你又会有一啲唔同嘅境界。咁、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今日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呢就是陶喆嘅22。 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15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静的日子不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今年农历四月六号刚满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灭。 恋爱二十二个月后结束，才知道有些感情不值得赌。有些天气还是有点热，他像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 自己呢，即系廿二岁，又打翻 Yuna 先个问题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如果你懂得享受你嗰个年纪或者嗰一段时间咧，任何年纪都系可以嘅，无论系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你能够真正享受人生咧，其实咩岁数都系冇问题。 你就系讲紧个清洁嘅所在啊嘛，当你好清洁嘅时候，清洁啊，清洁。清 洁 系嘛？啱清洁嘅时候，你系唔懂得享受噶嘛？你唔识噶嘛？系啊，所以嘅就系你系永远都系过咗之后嘅话，你先至发觉嘅就啊，其实点解会咁嘅咧？甚至乎有好多嘢你过咗之后，你谂翻起嘅就话，其实都冇咩咁大不了啫。 系啊， 系咪啊？ 真系。 但系要咁上一年纪，你先至 得清我究竟讲紧啲乜嘢嘅。 我今日讲呢个故事咧，亦都系我呢 方 清洁嘅时候。 阿豪、阿娟、阿美、 阿 兰、 阿泽。你唔好哭啊！真 系咪啊？系咪啊？ 唔系 唔系啊！菠菜莲，菠菜莲， 菠菜莲未识佢。 长脚蟹，长脚蟹，你呢期好冧佢。 长脚蟹，长脚蟹个英文名叫咩？ 佢成日买噶。 Lonely crab 咯。 Lonely crab。Lonely crab。 点啫？几开心嚟噶？一定系 嗰阵时咧 ，form five， 我读紧男校嘅，系 啊， 咁就 代表你冇女朋友噶。 系啊，真系冇女朋友嗰时。 咪 系咯。咁佢唔代表你冇女朋友。 啱，你听我讲先啦。咁啊，考 set 即系嗰年考 set。咁但系因为咧，我好记得端午节嗰日咧，呕血。 你试过呕血？ 系啊， 你唔错饭嚟噶。 是啊，跟住即刻出血啊！ 系咪有肺病啊？嗰时 系有肺病， 佢好似就系讲过啦，佢有肺病。 我记得咗你有肺病， 肺病， 我冇参与。 肺人病嘅时候全名叫。 我冇参与你嘅过去， 亦都唔参与你嘅将来。 只要而家我见到你系够啦，都要。 冇错，活在当下。 肺字个医生系咪写咗肺咪个肺啊？ 系 阿黄生，你患咗肺病， 你唔应该睇我，你睇另外一边。 肺咪堆填区你去， 冇错，又即系垃圾燃烧个部门。 咩燃嘛？我听你话 可燃垃圾， 可燃垃圾， 我自己捐入去。 你就是可燃垃圾。 即系其实若果系知道呢个朋友嘅，我都可以同我哋解答一下。 系啊，到底系咩呢？ 可能有一啲喺日本嗰度住嘅朋友系啦，就可燃垃圾应该掉啲咩落去咧？我眼见嘅就系所有垃圾都掉晒落去。 好， 请讲。 嗰年咧就觉得自己好好孱弱，我妈都曾经问过我。 梗系啦，呕血喎，大佬。 系啊，你系咪吸毒？因为佢发现咗。我即系个书包又爆烟喺度，嗰阵时因为考 shot 咧，嗰阵时 好大压力， 系啊， 无端端有肺病嘅，唔知 我真系唔知啊。 其实我觉得你只不过系炸弟弟呕血啊。 掉渣低啊！ 佢唔想考試， 含啲茄汁，含啲茄汁， 系啊，含啲茄汁或者系嗰啲紅藥水。我諗茄汁佢冇咁醒嘅。你应该用红药水沟水， 阿妈我呕血啊，唔翻学啊今日。 咁啊，完事者系啦，考完试啦。 你系呕，你 系出血啊？ 系我知啊，但系你系考试之前呕啊，定系其实考完试之后呕啊？ 端午节我真系唔记得。 考伤啊嘛，嗰年 系啊，嗰年考伤，即系可能系前节啦，或者仲争几科。 即系呕呕住咁考系咪？一路 读到呕血。阿 Sir 有冇可怜分啊？ 我真系读到呕血都几犀利，系啊！但我都唔会俾你合格。 我其实真系觉得你两个好乞人 憎。继续呕，血继续呕， 系咁就然后去到暑假啦，即系考晒搞掂晒啦。咁有个好 friend 嗰啲同学仔啦， 男定女啊？ 阿肥仔啊， 哦，死肥仔， 系啊， 即系同你两手相牵嗰个， 冇错啦，就话不如 用条红线绑住你嘅手指 骨啦。佢话喂，我有一份暑期工，你有冇兴趣？不如一齐去啊！因为嗰时我哋住， 你一定有嘢啦。 因为嗰时我哋住彩虹村， 唉，真系错， 佢又住喺嗰度噶。 系啊，我哋同一间小学噶嘛， 你个缘分真系好深， 好深啊！同一间小学同班噶嘛， 你有冇觉得你自己错过咗一个大好姻缘 咧？系啊， 如果同阿肥仔喺埋一齐， 我觉得佢错过咗， 大家就话啦， 现代嘅梁山伯与祝英台，佢系梁山伯，你系祝英台， 我谂下佢是咩？话四九咋？ 咁咧，佢我话有乜嘢啊？佢话去根据去呢一个桥咀岛。嗰陣時咧有間， 我知啊，有個橋仔島噶嘛，係啊係啊， 有間漁村， 啲落魚 嗰個年代啊， 又揸下艇啊，燒下嘢食嗰啲咁樣。 阿葉生嘅嗰間酒樓，係啊，佢話：喂，嗰度啊又有山又有水，又可以曬太陽。 咁做啲咩啊？去做咩啊？ 見習生，見習生其實即係喺嗰間酒樓嗰度咧， 打點 係啦。咁佢話：喂，你有冇興趣？我話有，好，禮拜一跟我去見工。O、okay, K， 究竟件事发生成点样 咧？其实今日唔系播 Y M C 嘅， 佢同肥仔究竟有咩嘢咧？唔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在北京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访问时候说，要用好一国两制给香港的独特优势，要抓住国家发展机遇的同时，香港要为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当中会涉及到人才、科技、环保、低碳等，这些都是在十四五规划上规划落来，要求香港做好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解決法律爭端、創科等八大中心的定位。李家超在訪問中說，上任之後成立了一個新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由行政長官帶領，加上三個司長作為副組長，共同在不同領域推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不同方案。他又說，希望特區政府團隊會盡量用好通關後的便利，多到訪內地不同地方，去了解整体国家发展大方向，利用香港优势贡献国家发展。为打击康体设施炒场，康文署正是征询法律意见，研究要求租用人和租用团体在预订和登记使用设施时候作出声明，承诺不会透过任何形式转让已经预订的设施。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李月敏表示，作出聲明的做法對炒家沒有影響，因為現時中介公司是向用家索取真正資料訂場，以電腦程式代訂場地，因此聲明的責任不在中介公司。他又說，很多教練反映仍然透過中介公司才能夠訂到場，炒賣的情況仍然有價有市。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說，目前措施未能夠打擊到真正炒家，但有些辣椒對用家有影響，例如要求訂場人士以康體通實名登記，訂場人士要同時出現，如果有其中一個用家因病未能夠到場，整個場地就不能夠使用，期望康文署可以酌情處理。 機管局表示，凌晨進行定期系統測試期間，發現系統出現問題，影響位於南面離港大堂 A 至 E 段的登記流程。機管局即時啟動緊急應變機制，通知相關航空公司。處理問題期間，安排受影響航空公司和旅客使用其他登記航段和北面離港大堂。部分受影響設施在早上8點逐步回復正常運作，對於為旅客帶來不便，機管局表示歉意。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網絡法治建設白皮書》，強調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之下，中國將依法治網作為全面依法治國和網絡強國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國的網絡法治建設不單止有力提升中國互聯網的治理能力，亦為全球互聯網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白皮書指出，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中方將始終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依法治網的理念，推動互聯網依法有序健康運行，以法治力量護航數字中國高質量發展，為網絡強國建設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白皮書又說，面對數字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起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人類美好未來。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星期日大致多雲，風勢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兩陣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而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264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58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6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0元，跌4.6；友邦保险76.2，跌4.3；阿里巴巴80.65，跌0.4。美团126.6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5.7跌6.6，中国平安50.45跌0.8，盈富基金19.45跌3.3，中国海洋石油11.38跌4.4，建设银行5.05无起跌，中国石油股份4.21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8。瑞士法郎0.931，加元1.376，人民币6.908，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7点，跌304点。港金报1789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2美元。卖出191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九龙湾启祥道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喺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仲有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翻美孚方向，介乎发祥街至东京街西之间嘅慢线系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喺港湾豪庭。

入到去，即係我知道幾時搭街道，入到去嗰個漁村嗰度啦，嗰個酒樓叫乜乜漁村嘅，咁去到冇人嘅，因為三點零鐘，可能落曬場啦，咁見到有個阿叔喺度， 但係肥仔都應該喺度啫，佢叫你，佢唔喺度接你， 佢個唔喺度，佢話費事，佢話見工係無謂啦咁樣樣，佢即係， 但佢唔使翻嗰日， 係啊，冇人知我哋係做暑期工嘅， 係 啊， 冇人知你哋係做暑期工，係 啊，即 係 我哋 暑期工，我唔講俾佢哋聽我做暑期工，如果唔係一定唔請， 係啊。唔讲嘅， 即系心谂住做暑期工，但系话就话做长工。 咁啊，跟住阿叔有，我想揾阿陈经理，边个揾我？我系咯， 阿肥仔行出嚟，我就系。 咁个阿叔话：你系咪见工啊？听 阿肥仔讲， 文仔系啦，讲话你嚟见工，哇系啊系啊系啊，点啊？担担抬抬有冇问题啊？冇问题。佢话跟住。好好人工，$200一日，嗰時非常之好。 你包食 喎， 係啊，因為佢話咧嗰度 好多年前啊嘛，你$200好好噶啦。 同埋因為佢話好遠嗰度，冇乜人肯做嘅。咁啊，除咗嗰個漁村啲嘢咧，如果譬如話沙灘啊，總之佢哋有個成個 area 啦，你 都要 幫手做嘅，係啦係啦。咁我話好啊好啊咁樣，我話聽朝幾點嚟翻工，我話好啊咁樣。跟住第二日去啦，同阿肥仔一齐 翻工啦，阿文仔， 阿文仔， 肥文仔，周湖飘到 去呢个桥仔度，下次拖住阿肥仔只手， 系啦，做啦，哇，好他条啊，觉得好正啊，同埋咧。见习生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做乜。 他条咪因为其实冇乜客嘅咧，平时我谂嗰度都几静， 都冇乜。但系暑假咧，因为佢嘅会越嚟越多人啊，所以就稳定啲人帮手，同埋咧嗰啲人嘅流转都几快啊，做几日又唔做啊等等。因为嗰度好 交通唔方便， 唔方便。遇事者咁啊，好啦，咁啊做得几开心。有一日突然间三点钟，啲人散晒啦，即系嗰个渔村啲人散晒，得我一个人喺度。 阿肥仔你走埋。 佢唔知跟咗啲女仔去游水， 哦， 系啊，都冇话 着佢嗰件新嘅斗领边啊，嚟， 突然间，哇，有班人入嚟，哇，有啲哇好香嗰啲太阳油嗰啲味咧，哇，又有啲着泳衣，好开心，咁啊，坐，跟住有个， 但嗰时落咗场未噶， 落咗场啦，咁点去晒去玩啊？ 点解有班人入嚟嘅？ 因为那个是老板， 哦，带咗啲 带咗啲靓女 朋友靓女嚟，咁啊，即系大哥嚟噶啦。咁我有咩帮到你啊？佢话靓仔过嚟，系咪都做噶？我系啊， 帮我炸太阳油。 呢日我为你个收费，唔系$200嘅，你教嘅， 推油又另计， 走啦。 咁有时点啊？ 写嘢哦，咁啊， 写嘢 落单啊嘛， 落单系啦，即系佢大哥点啊？想食乜嘢？咁一句有个要油菜，即系女仔咧，佢又话干针 有冇梁雁玲啊？ 我唔知， 继续 叫咗好多嘢，咁我唔系咁啊，跟住佢老板。我话写完未啊？咁我入去落单啫。佢话你唔系嚟僆仔，我话咩事啊？你都冇写到，你记得晒噶啦？我记得 吓，你冇写到啊？ 我冇写到，我记得啊。嗰时唔知点解啲记忆 记清咗，同而家系争好远， 争好远。 因为啲 quota 用晒啊，嗰时候系啊。我谂你记干炒牛河啊、油菜嗰啲，我哋记得。其他 佢话你真系记得，佢好恶开始，因为听人讲咧，呢个老板好恶，成日闹人嘅。你知系边位啦？系啊，成日闹人死啦！我突然间。是不是我得罪了他呢那个细路仔。 啱出嚟做嘢几惊。 是 啊有几惊。 突然间就惊。你同我噏一次出嚟。我噏啦因为我真係记得嘛。佢有菜干炒牛河扬州炒饭慢。佢即刻面色面冷。跟住佢呢即係又攞个手指嚟指住我揈下咁样。好嘢啊。咁入去啦跟住去咁招呼晒啦。跟住最后佢走嗰时。你叫咩名啊，靓仔？我话陈大文咯，陈大文啊，俾心机，哦，咁啊完咗啦。第二日个经理走埋嚟，其实佢唔系好中意我嘅，因为上次我嚟，佢又见到佢最核突个样。佢话阿老板话加你$50， 哇， 一个月啊？ 唔系啊， 每日加五十， 每日啊，佢二百五十 啊，系喎，你日薪计， 因为你招呼得佢妥帖，佢开心， 系啊， 最紧要老板开心。 你做 咗 啲咩 啊？系啊， 我冇啊， 搽擦汗油啊，同佢 系啊， 同阿老板搽擦汗油， 好搽擦汗油， 推上推落， 我唔信， 推上推落， 你冇搽擦汗油，呢度捽底啲，呢度捽下羊油咁样， 白咩油嗰啲咁样， 一定 有，冇啊， 好唔紧要，我唔逼你，你继续讲。 跟住佢问我，琴日阿老板走系咪俾咗啲嘢你啊？ 嗯， 我话系啊，佢俾我睇啊，我哦， 佢俾咗咩你？ $100 tips 哦， 佢话俾$100嚟啊，冇啦嘛，我真系$100啊，攞嚟， 攞嚟几个经理， 我噶嘛， 系啊，我话嗱，僆仔教精你呢啲 tips 咧就唔系你自己袋嘅，攞出嚟啊，俾阿公嘅，知唔知啊？我下次有啊，都唔好自己袋啊，我。哇！我心好好唔开心， 唔开心。 嗯，系啊。 $100你攞咗我嘅，咁啊算啦。跟住佢仲最后仲佢仲闹我凶我啊。 系。 我记住啊，下次咧如果老细嚟咧，通知我，我去招呼。 系。 系啊，你知啦，老细成日闹。 个功能 都 攞唔到。 系唔好意思，我想同你讲一讲嘅就话，你打算仲要讲几耐？ 你我本来好快嘅，你又擦太阳油，又抖领边，系咪我讲嘅？ 你可以唔答我噶嘛？ 咁又何必咧？ 你可以 elaborate 噶嘛？我哋讲啲嘢。 O K， 有句讲到十二点唔紧 要。O K， 唔答咁又唔好。 你有本事你就讲到 十二 點， 点， 你就唔好讲到咁上下嘅时候，跟住又加翻落嚟又唔知点样。系啊，到最后尾讲完一轮之后又系播 Y M C A。 Y M C A。 咁样我就真系唔收货。我就好咁啊，讲到我就话有啲乜嘢，你就要。叫我去招呼佢哋。 喂，我觉得第一咧，呢个经理咧都几上虾细。第一，第二咧，佢都几贪心喎。即系佢嗱，第一贪功劳。诶，我招呼我咪有功劳咯。佢$100，我话佢唔系俾阿公嘅，佢自己可能代咗佢要。 我真系唔知道。佢跟住咧，我梗唔开心啦。咁啊，肥仔梗嚟安慰我。 肥仔啊，唔制啊，佢虾我啊。 佢有 一 百蚊，佢叫你买豆领边个？ 我要同你一样嘛。 系啊，我要买黑色豆领边个？ 同你一样。一人一条嘛，一人有一条 情侣裤 嘛， 情侣泳 可以交换着， 情侣泳裤唔使， 你帮我夹， 咁点啊？点算啊？咁就话我安慰你啊， 算啦， 系啊，佢就揞翻$100俾你，系咪？ 喺边度揞啊？ 我点知啊？ 不过呢嘢真系冇办法，系咪先？经理佢叫经理， 系啊，佢话诶，佢系咁噶啦，乜乜乜啦，最好唔好得罪佢啦。 唔早讲，肥仔。 我心谂， 点解唔可以得罪佢啊？ 佢冇谂过我同佢会有一啲咁嘅。 点解唔可以得罪佢？因为经理有权炒你哋，有冇噶？佢有权炒你哋。 有，系咯，有啦。因为我哋见习生嚟噶嘛。系啊， 你打电话俾阿叶生，叶生，你嗰$100我俾人掠咗啦。 咁之后点啊你？ 跟住好唔开心，跟住然后咧，我唔做啦，我辞职。 但你为咗$100唔做啊？ 真系唔做， 有骨气，我唔想屈就于呢啲咁样嘅人嘅管理之下，系咪啊？ 我话我做埋今日唔做啦，系即系计钱啦，因为我哋系即刻计钱噶嘛。咁肥仔梗系唔好啦，陪埋我啦， 咪系咯， 咁样 咯，你唔好啦。 其实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嘛， 你拖翻拖翻，食饭食饭， 系咪最开心？ 跟住我经理好开心，因为我走嘛。啊好啦， 唔做 包啫，系啦，收工就计埋，点知第二日打电话俾我经理，佢话你今日有冇时间翻嚟做啊？我话吓，我唔做咯。佢话唔系啊，翻嚟啊。 阿叶生叫你 啊。佢话叶生阵间嗌就嚟，佢话问仲我喺唔喺度，系啦，佢话翻嚟啦，咁我即系嗰阵时个心梗系红啦， 跟住佢心谂就你冇养我唔得咧， 咁啊又翻去啦，咁啊但系叶生冇嚟， 系啊 系啊， 跟住经理就话你都系走啦咁样， 唔系咁啊继续做咯，继续做做做做，然后去到临到啦，中秋前一日，咁啊经理咧就话啦。嗱，阿肥仔嗰日冇翻，因为已经系过咗暑假啦，中秋嗰时 咧，未翻学啦，未翻学， 我翻学啦，准备，所以我都准备唔做啦。跟住佢话，嗱，僆仔过嚟，佢永远我僆仔啊，点啊？嗱，呢度有啲有两袋生果，你阵间咧走嗰时咧就分俾啲同事过中秋。我话系咪呢啲啊？ 佢話：梗唔係呢啲啦，淨係攞橙好啦，香蕉啊、蘋果、提子嗰啲你唔好攞啊，嗰啲我另外負責分。咁好啦，譬如話去到七點鐘走啦，咁啊攞住兩袋橙，咁啊行出去碼頭嗰度，就俾啲同事啦，俾，跟住遠遠嘅個跑過嚟，僆仔你唔好走，咩事啊？你偷橙？ 哇！ 哇！ 我偷橙 咁毒噶？ 係啊！我話你叫我分俾啲同事嘅喎，佢話係啊，我有叫啊，而家一人有兩個啦，你個袋有幾多個啊？一睇六隻， 幾時啊？ 唔 係啊，有六隻橙喺裏面， 即係分剩六隻，分剩六隻， 分剩六隻咁樣，咪係咯，一人兩隻，點解你有六隻啊？仲唔係偷？ 我話俾你聽，嗰四隻係掟你嘅揾你。 哇！我真係第一次係即係啲眼淚咧， 因為你俾人屈啊嘛。 係啊，佢就話嗱，你啊唔好走，一係你拜低嚇，如果唔係我報警拉你。 哇！ 即係我覺得佢想即係趕 你 走， 揾 好耐㗎啦。 但係嗰個問題就係呢位阿叔，我有咩得罪你呢？ 總之佢唔中意我啦。 你唔中意我，只不過係我 serve 得個老細燙貼啫嘛。 係啊， 本來你唔係應該覺得有一個咁嘅員工，你係要感到驕傲咩？ 但係佢唔係嗰啲人啊嘛，同埋 佢心 好 狹窄，佢覺得你搶咗功勞， 老 細中意咗你。 佢喺咪度， 我知。 我偷橙，我話唔係啊，猛偷你食個橙，你做乜鬼咧？ 係要偷你第二啲嘢。 唔 係 咯，呢個傻嘅。咁佢話：嗱，你唔好 偷都唔應該偷，即係唔應該偷。 係啊，係 啊， 冇偷，冇偷，冇偷，係啦。咁佢話：嗱，你一擺低啊，我唔追究。以後你 唔好再翻嚟， 再過嚟啦嚇。邊個打電話俾你，你都唔好過嚟啦。 其實佢炒你咪得咯，使咩諗咁多嘢啫？ 佢想有一個靚嘅藉口，跟住咧側邊有啲同事喺度望住咧，有個師奶行。 點解唔出聲啊？啲同事 係啊，有個師奶咪行埋嚟咯。喂，其實咧我都聽到咧，係佢臨走嘅時候叫你攞啲橙，然後分俾大家嘅。 係啊， 佢話如果你有需要咧，我哋企出嚟，跟住一個師奶行咗出嚟咧，跟住又 咁啊要挺身而出，好嘢呢一班員工。 佢話係啦，我幫你啊。不過亦都人話，唉，個經理好衰㗎，你唔好惹佢啦，佢識好多人。 而家唔係我惹佢啊，係 佢惹我， 係佢屈我啊。 但係有啲人都唔想搞大件事。 係，佢哋仲要翻工嘛？ 係啊， 的確 係， 的確佢驚下一次到佢俾人屈㗎啦。 係啦，咁佢最後佢話啊，得啦，攞走曬啲橙啦。嗰啲人工冇得計啦，啊！ 哇，咁連人工都唔俾埋你啊？ 唔俾， 你有冇同阿肥仔講啊？ 差唔多唔講啦，唔講，即係我覺得算啦，即係喺呢度翻咗短短咁短時間，咁 多 是是非非，咁啊走啦，咁啊翻到屋企好無人，我媽話。你做乜嘢啊？我话我唔再去叫罪道啦， 罪 系啦，唔好讲，我嗱攞啲橙佢啦，跟住我妈问你冇嘢啊嘛，我冇， 跟住又呕血啦， 跟住夜啲阿家姐问我，其实咧你唔系嗰度戒毒，去嗰啲赌度戒， 嗰啲咩赌咩赌， 我原来佢系戒 赌， 戒毒 赌，戒毒赌。 咁快 仲慘，佢話翻到嚟， 因為一個月 係啦，人嘅安慰， 因為一個月戒得甩， 係我又似喎，一個月之後唔使再去， 即係曬到黑掹掹， 跟住又攞六隻斬刀， 真係 真係戒得甩， 從此唔再吸毒啦， 哎呀， 唔識嘢，企硬 啊， 呢只係唔關事啊， 唔係。呢個咧叫一生何求，係、 啊， 因為我覺得係 阿肥仔係你一生何求嘅好朋友， 係 啊，係咪啊？係 啊，係啊。 咁依家仲食唔食橙啊？ 食 都橙都嬲 啊！但係咧，我真係覺得咧，有時唔知啊，遇到啲好朋友又好咯，遇到啲壞人真係好慘。 冷暖哪可憂？回頭多少個秋？尋遍了卻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如果你再撞到呢位经理咧，想同佢讲咩啊？马老师啊， 冇嘢讲， 冇嘢讲啊。OK， 俾翻个橙佢食啊。 有咩好讲啊？ 今日咧破咗我系列嘅纪录啊，因为我哋咧一个钟咧播咗三只歌嘅啫。咁、用呢只歌咧结束咗今日嘅环节啦吓。 好难得有一个好精彩嘅故事，因为我都好担心嘅。好多时候咧，你系会唔知佢游咗浮台出咗去边度嘅话，跟住咧翻 唔 到嚟。 你知唔知道真系我家 咩 家姐嗰句咧咁快戒到？ 咁快戒唔戒到？ 我系哇，即系。崩溃， 好惨啊！你嗰一年，你记唔记得嗰年系边个年份啊？ 1981， 1981年， 系好似系，我唔记得嚟 ，Sally， 系啊。总之即系有 得到所有嘅人嘅误解啊，系咪啊？ 今日咪几好， 系啊。 喂，好啦，十二点先睇新闻报告。 例如要求订场人士以康体通实名登记，订场人士要同时出现。如果有其中一個用家因病未能夠到場，整個場地就不能夠用，期望康文署可以酌情處理。美軍無人偵察機在黑海墜毀後第二日，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通電話。邵伊古在通話中指出，事件發生的原因是美方不遵守俄方在進行特別軍事行動時候宣布訂立飛行限制區的相關規定，並增加針對俄羅斯利益的情報活動。美國無人機在克里米亞沿岸飛行具挑釁性，會誘發黑海地區局勢升級。他又說核大國必須盡可能採取負責任舉措，包括保持軍事溝通渠道，以便討論任何危機情況。奧斯丁就說已經向俄方表明，美國會繼續在國際法容許的地方飛行和行動，俄方有責任以安全和專業的方式操控軍機。天氣方面，廣東天色大致良好，而一道雲帶正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預測下午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風。今晚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日風勢較大。下週初期溫暖潮濕和有一兩陣驟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3点，跌296点，总成交金额6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6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9.6跌5蚊，友邦保险76.25跌4.25，阿里巴巴80.4跌1.65，美团126.6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5.62跌7.4，中国平安50.4跌1.85，中国海洋石油11.32跌5毫，盈富基金19.43跌3.5，建设银行5.06升1仙，中国石油股份4.19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474，瑞士法郎8.433，澳元5.198，加元5.706，新西兰元4.832，欧元8.3165。每百日元对港元5.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79。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7点，跌322点。港金报1789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9美元，卖出191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只系柯士甸道啦，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在惠景台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着集福路一段就车多缓慢。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的慢线封闭，现在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街对出。将军澳的骏日街由于有工程，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云街一段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知道咧，其实咩节日咧，即系其中一个节日啦，即系过嘅人系最多啊。 生日咯， 唔系 鬼节。 点解？ 死嘅人多。 鬼节都可以嘅，但系我嘅标准答案系清明节。因为活人同埋死人都要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It's okay to pause and take a deep breath. 尼泊尔裔社工 Marina 开咪做节目，带大家听下内心嘅声音。 It's okay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t's okay to feel pain. 学习接受自己。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上香港电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大江健三郎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奖的日本作家。当年评委会的评语就是， 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将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

错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有平静有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有得到，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 有平静有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有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 好啦，第五天亦都系最后一天同阿陈敏仪小姐倾偈嘅。阿敏仪，人生嘅意义啊，呢个好似好老土，但系正如你第一辑讲，一份工你揾到意义咧，你会做得开心好多。同样地，人生都系嘅。而对于每一个人咧，佢嘅人生意义都唔同，唔同年纪嘅人都唔同。可能今日我会觉得揾钱最重要，去咗十年之后，我觉得啊唔系，健康最重要。再过十年，冇嘢重要啦，吓，即系亲人最重要。咁对于你嚟讲，今时今日咧，或者睇翻你以前咧吓嘅日子咧，人生嘅意义系咩咧？ 真系每一个人都唔同。我记得咧，有一个作者叫 Viktor Frankl， 佢就系写叫做一本书叫《活出意义来》嘅。咁我就讲下俾大家听下呢个 Viktor Frankl 佢一啲嘅背景啊。佢本身系一个犹太人嚟嘅，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咁佢真系唔好彩啦，佢一定系被拉去集中营啦，佢本身系一个心理医生嚟嘅。咁入到集中营之后，大家都知道，哇，嗰啲嘅生活真系 非人生活， 非人生活，即系唔止死咁简单啊！咁你每一日都要受到死亡威胁啦，唔知几时轮到你就入毒气室噶啦嘛。咁就算唔死，即系都一身散噶啦，冇足够嘅饭俾你食，冇足够嘅衫俾你着，我哋睇翻啲相都见到个皮包骨咁，即系好似活僵尸一样。咁 Viktor Frankl 喺个集中营里边，最后佢系挨得过嘅，佢可以离开呢个集中营，所以之后后屘佢都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仲出咗好多书，仲创造咗一个叫做意义疗法。所以如果你讲生命意义咧，就一定要提佢出嚟啦。点解佢写呢本书咧？佢就系话，佢留意到有一啲人，点解大家都系同一个嘅逆境里边嘅，大家都系集中营，点解有一批人可以行得翻出嚟，而有一批人唔得咧？佢会观察到有两类人，一类人咧就正正咧揾到活着的意义嘅人，另外一啲咧就系佢揾唔到活着有咩意义，所以佢个生存嘅意志好低，所以好快就会已经病死啊，或者就即系佢唔使入毒气室佢都死。咁所以佢就从呢个嘅观察里边，咁加上佢嘅心理学背景啦，佢就会睇到，哇，原来人活着系必须要有意义嘅，因为佢自己本身都有宗教信仰啦，佢觉得人活着本身就有意义噶啦。佢亦都睇到咧，其实人我哋本身有个本能啊，我哋系要揾意义嘅，我哋乜嘢都即系简单啲讲句，我必须有一个说法，我就锯啦，即系 make sense 噶。人系天生，我哋系要有呢样嘢嘅。如果我哋冇嘅话咧，我哋会好不安嘅。我哋如果唔系，我哋点解问点解啫？点解啊？点解会咁样样？我哋有个解释，有个解说。其实我哋好想揾到当中有个咩意义。如果揾唔到咧，我哋会好 lost 嘅，好不安嘅。咁仲有第三点咧 ，Viktor Frankl 话，人咧亦都有一个嘅终极嘅意志，一个终极嘅自由意志系咩咧？我哋可以选择点样赋予所有事情嘅一个意义。哇，我觉得呢个就真系 好有趣啦。咁 Victor Frankl 佢好中意都用阿尼采一句说话嘅，尼采即系嗰个哲学家啦，佢就系话：人只要参透为乜嘢而活，佢就能够承受生命任何嘅煎熬。哇！我觉得呢句说话真系太有意思。我又揾翻自己做一个例子，我经历过两次咁亲近嘅亲人嘅离世，对我嚟讲系人生一个好大嘅打击。我必须要有一个说法，点解我人生要经历呢个打击？喂，我先有活着嘅意义嘅。如果我揾唔到当中嘅意义嘅话，我其实系举步维艰。咁即正如你所讲，你好似见到阿敏儿都好乐观，仲要好似好有生命力。咁系乜嘢让我有呢份乐观同埋有生命力呢？就因为我在当中，我找到哪怕我是要经历这些的打击都好，我仍然能够从中找到个意义。就是譬如我仔的离世，哇，让我看到原来人生那种的无常，原来人生不是到我操控，我其实原本是一个怪兽家长来的。哇，我真的觉得去保护我的小孩，我就真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我真的很紧张，我成日会觉得透过我努力同埋控制，佢哋可以身壮力健嘅。但估唔到你睇下我咁努力控制都好啦，最后我仔都会有病，最后佢仲要病死。我学咗啲咩喺个过程里边？原来人生有好多嘢唔系喺我哋嘅掌控之中。我学到啲咩？我就学到放手，我就学到我要放下我嘅焦虑，因为人生原来唔到你担心嘅。咁我成个人都唔同晒。所以你才会看到我这份的乐观和生命力。还有我现在看到香港，我们绝对是处于一个逆境，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大家都在一个逆境里面。在这个逆境里面，如果我们不给到一个意义在当中的话，我们会活得很辛苦的。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吻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 快活人生，陈敏仪。 如果我想跟大家分享，哇，我大家都是在同一片香港这个土地里面，我们都经历着跟你们一样经历着艰难，但我会给一个什么意义在当中呢？我会看到的就是，哇，都是那样东西，原来人生就是无常的了。原来这个这样的 COVID， 这些这样的呢个咪病毒，哇嚟啊嚟，可以搞到我哋成个社会天翻地覆嘅。所以我学到啲咩嘢，仲有啲咩好执着啊？冇咩唔得，唔得噶，我年年都有去一次旅行噶。咩叫做唔得啊？原来我哋咁有韧力嘅，我哋系乜都得啊。唔准去街，我唔得噶，唔得。嗰阵时唔俾去街，就系唔去得街啦，喂。唔得噶，我要全日戴住个口罩，唔得。而家我哋就系得。 我学到啲咩嘢啫？原来我哋里面嘅潜能好大，你掟我喺咩嘅地方？原来我哋人类好劲嘅，我哋仍然有能力去适应，我哋仍然可以选择去活着。咁所以喺呢个 Covid 里面系啦，原本应该要走嚟走去嘅，咦？我又学识咗多一样嘢叫做 Zoom 啊！喺 Zoom 里面不断去学习啦，去同人哋交往啦。哇！原来又唔使搭飞机去到好远水路先学到嘢，或者去开会噶。哇！原来而家先进嘅科技又会为我哋带嚟咁多嘢。嗱，好多先进嘅科技都系因为呢几年而研发咗出嚟噶。 我的商机都系。 系啊， 咩外卖平台啊？咁以前边有咁多外卖平台？咁而家大家唔出街嘛，咪个个送外卖送外卖咁咯。 所以我成日，所以点解意义对我哋嚟讲咁重要？其实意义就系话帮我哋更有能力去活好每一天。如果讲到人生意义，又唔使谂到好高大上嘅，即系唔使话哇，我要点样令到世界和平啊？咁我哋又唔系去到嗰啲层次。好现实嘅生活，我记得有一次我个仔啊，佢都唔系太细嘅啫，嗰阵时我谂大概系中学毕业啦，佢就开始同我讨论人生意义。哇，佢就问一个咁大嘅课题，咁我就谂紧咩，用啲乜嘢嘅方式俾佢去明白多一啲咧？我话每个人嘅人生意义都唔一样嘅，但我谂万变不离其宗啦，就系我哋今日活喺呢个地球上边，地球因为有我嘅存在而可以再。美丽一啲，哇！我仔听完都话：，喂，阿妈都好强劲啫。地球因为我嘅存在变得美丽一啲，我有冇咁劲啊？有冇咁把炮啊？阿妈咁，我话唔系，你嘅活着令到呢个地球美丽一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啫。哎呀，有个阿婆真真公过马路，你扶一扶佢过一过去，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其实你已经将一个爱传递咗。你是不是让这个地球美丽了一些啊？ 同意。 再简单一点，我手上边揸着一嚿垃圾，我不掉落个地下那里，我没有污染到个地球，我选择了将这个垃圾掉落垃圾桶，其实地球也都因为我的存在 干净了， 干净了，美丽了。其实讲起上来都有几通的，放诸四海皆准，无论你的意义几咁宏大，你个所谓的意义是几咁细都好，其实都是向同一个方向，地球因为我的存在可以变得更加美丽。 但每一件小事，如果每一个人都做，那这个地球就会有一大步的跨进。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当每一个人都将垃圾不要扔在地，每一个人都扶一些弱小的，比如婆婆、小朋友，那这个地球就会美丽很多很多。 地球美丽，同埋你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你的存在很有价值。我想这个其实所谓人生意义，真心讲都不是为人的，是为你自己来讲，让你自己更加有活着那个动力，同埋你看自己更加有价值。唉，我个智叔嗰阵时过身之后呢，有一个医生同我讲一句说话，我觉得真係好都好启发到我。咁我自己都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啦，咁我都去睇医生，咁医生都知道我先生过身，佢就讲一句，唉，咁做完晒啲嘢未走咯，未走得嗰啲，因为仲有嘢未做完咯。我觉得呢句说话真係好有意思，佢就俾咗一个意义我继续活着。原来我仲有好多嘢未做完啊，所以我咪要继续乖乖地好地活着，好地去做咯。 好。再一次多谢敏儿五天带俾我哋好多人生嘅启发啊、道理啊，我哋衷心祝阿敏儿继续做佢喺呢个世界上应该继续做嘅工作，开心地继续生活，好唔好？ 祝福大家， 多谢晒。寻找快活人生，一连五天，经已全部播放完毕。希望大家从呢五天里面同阿敏儿倾偈啦，揾到人生嘅意义同埋快乐嘅秘诀。12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管局表示，香港国际机场登记系统今朝大约9:15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运作，相关登记流程已经全面回复正常。受事故影响，5班离港航班延迟大约不多于30分钟。 機管局凌晨進行定期系統測試，期間發現南面離境大堂 A 至 E 段的登記流程有關的網絡電腦系統出現異常，為了安全起見，機管局即時作出全面系統檢查。機管局說已經即時啟動緊急應變機制，通知相關航空公司安排受影響的航空公司和旅客使用其他登記航段和北面離境大堂，對於為旅客帶來不便，機管局表示歉意。正在北京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央視訪問時說，要用好一國兩制給香港的獨特優勢，在找住國家發展機遇的同時，香港要為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當中會涉及人才、科技、環保、低碳等，這些都是在"十四五"規劃上規劃落嚟，要求香港做好國際金融、航運、貿易、解決法律爭端、創科等八大中心的定位。李家超在訪問中說，上任之後成立了新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由行政長官帶領，加上三個司長作為副組長，共同在不同領域推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不同方案。他說希望特區政府團隊會盡量用好通關後的便利，多到訪內地不同地方，去了解整體國家發展大方向，利用香港優勢貢獻國家發展。大律師公會主席杜鑑坤回覆本台查詢時候證實，會下個月11日至15日率領大約20個工會成員到訪北京，是工會五年來首次再度正式訪京，詳情適時公布。杜鑑坤接受南華早報專訪說，訪京期間將會同國務院港澳辦官員會晤，亦會到訪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的高等院校，代表團將向中央反映對香港國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意見，也都會表達西方國家制裁的風險為本港法律專業人士帶來的挑戰。報道提到，杜鑑坤透露部分工會成員今個月起恢復在北京大學授課，講述有關普通法制度的課程。他又說上個月曾經獲邀在深圳與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面，對方強調獨立的執業大律師是本港普通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理由要改變有關制度。為了打擊康體設施炒場，康文署正徵詢法律意見，研究要求租用人和租用團體在預訂和登記使用設施時作出聲明，承諾不會透過任何形式轉讓已預訂的設施。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月敏表示，作出聲明的做法對炒家沒有影響，因為現在中介公司是向用家索取真正資料訂場，以電腦程式代訂場地，因此聲明的責任不在中介。他又說很多教練反映依然要透過中介才能夠訂到場，炒賣情況依然有價有市。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說，目前措施未必打擊真正炒家，但有些辣椒對用家有影響，例如要求訂場人士以康體通實名登記，訂場人士要同時出現，如果有其中一個用家因病未能夠到場，整個場地就不能夠用，期望康文署可以酌情處理。天氣方面預測，下午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風，今晚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期温暖潮湿和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5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6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9.6跌5蚊，友邦保险76.3跌4.2，阿里巴巴80.45跌6，美团126.6跌1毫。 恒生中国企业65.68跌6.8，中国平安50.35跌个9，中国海洋石油11.34跌4.8，盈富基金19.44跌3.4，建设银行5.05无起跌，中国石油股份4.19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75，瑞士法郎0.93，加元1.375，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1，跌277，港金报17,890，升20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13.59美元，賣出1,9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由张黎执导，时间由90年代延续至2020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咗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早晨， 早晨， 你好啊。 系啊，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哎呀，系啊， 系啊，你开唔开心啊？系啊，系咪唔开心咧？ 前上个礼拜想啊，系咯、啊， 不懂招架真系 啊！谂埋咯， 我觉得 Eric 尴尴尬尬 啊， 唔知答你啊， 咪就 系。喂，得啦 ，Eric， 嗱，今日咧讲呢个话题都几特别嘅吓，咁、啊、由你带出嚟啦，你介绍啦。 好啊，嗱，咁就今日礼拜我想讲咧。点解唔好去繁殖你自己嘅只宠物？ 嗯，因为有啲人咧，嗱，有买咗狗仔又好啦，猫仔又好啦。咁如果系买一对嘅话咧，咁、可能有意或者无意之间咧，就会等佢繁殖啦咁样。咁、有啲咧，我见到啊，嗱，网上咧都有啲咩自家繁殖，咁可能咧就会让翻一啲出嚟咧，唔知算唔算当牟利啦？咁、有啲可能唔觉意，哎呀，佢有咗咁，唔知点算？咁就不如当让咗俾人啦，咁或者送俾人啦，咁。但系带嚟嘅问题咧，阿 Dr. Eric 今日就会讲下点解最好唔好咧咁样，系咪 Dr. Eric？ 系啦，系啦，同人一样啦，有呢啲咁嘅意外，真系好大件事嘅，其实，所以有好多原因点解唔应该啦。咁第一个原因你问我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好贵嘅。 咩 好 贵 嘅， 系啦，好贵嘅。你系佢繁殖就好似唔使钱。 嗯、 不过咧，就其实最尾咧，你如果你想做一个好负责任嘅繁殖，我相信我哋啲听众如果要做嘅，咁啊100%想做一个有咁其实咧就有责任嘅。咁就 你其實啲獸醫費啊、打針啊、嘢食啊、重BB 嗰啲嘅啲 道具 啦、 啊、 係啦、啲盒啊、冚唪唥，同埋如果有咩急症啊，譬如佢無端端要開肚，因為佢三毒唔到啊，加埋之後你養細狗可能三四五隻。大狗閒閒地都十隻噶啦，所以就你有冇 十隻 咁樣咁多隻咧？ 多噶， 啊、 其實咧，阿 Eric 啊，你仲講漏咗一樣嘢啊，就係產前嘅檢查啊，係咪啊？即係人咁咧，其實佢 suppose 咧，唔係話哦，由佢生啦咁樣。理論上，如果你真係個負責任嘅，你要小心啲嘅，產前都要同佢做一啲嘅檢查噶嘛，係嘛？ 係啊，你係啦，要 make sure 嘅動物健康啦，年紀足夠啦，譬如生之前嗰兩三個禮拜最好就去照張 X 光片數下 BB， 所以你有心理準備有幾多隻零啦，係啦，要嗱中途就要嗰段時間阿媽又要倒多啲蟲，啲 BB 又倒啲蟲咁樣啦，所以有其實好多原即係 好多 錢 要用，好多費用。 你講緊嗰啲係成本上面啫，係咪啊？ 係啦， 即係錢緊就係成本上面啫。 你可以咬話，我當我有好多錢喎、啊。不過我話俾你知，有錢人冇嘅嘢咧，就是、時間。就我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有可惜好多人咧，我大客啦，可以話嚇、即無端端有成竇嘅，有四五隻嘅同一個品種嘅狗咁樣，我問佢：喂，你啲自己生嘅？係、哎、啊，媽依、這個阿媽呢四隻最慘係咩咧？想當年佢生嗰陣時就唔捨得放啲狗，所以而家咧。佢就過往你問佢，我問我啲好客人咧，佢哋就話：哎呀，冇去放假啊，冇放假，點放假要照顧呢幾 隻狗啊？ 好有心，好好錢唔係個問題。不過咧，最尾就即係佢哋花咗好多時間去養到養呢啲咁啊，負責任嘅人都有個代價咯。 好困身咯，即係我哋叫好困身咯。 係啊，勁困身啊，係啊，係啊，好似做個廚房佬咁樣啊，好困身。 厨房佬 系啦，所以咧 都好多嘢好 困 身嘅，未必一定系厨房 佬。节目主持佬都好多时间。 喂，咁诶，仲有冇其他原因啊？除咗嗰个花费之外， 其实咧多一样嘢咧，就系好多人咧，即系头先讲负责任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记得咧，好多人第二个原因点解有人同我话，我想繁殖狗，因为佢只狗得意。 而 唔系个原因去繁殖只狗嘅，其实即系如果道理上咧，如果繁殖只狗咧，系想嗰只品种有进步。即系要因为 一代比一代更好。 我自己都有狗，嗰啲狗我只狗咧系好靓，不过不是完美嘅，系咪？冇狗系完美嘅，系咪？完美即系讲紧健康嗰方面啦，唔系讲紧美貌嗰方面啦吓。咁样就变咗咧，你去繁殖只狗咧，系想去。breed 走繁殖走呢啲咁嘅遺傳嘅問題啦，可以話咁就其實咧，一般人冇呢個概念噶嘛，即係個個人你問十個人九個話係、我想繁殖只狗啊，你問佢咧，佢九成你問佢啊，你只狗個來源係邊個啊？你個 breed 本身嘅 breed 係邊個啊？佢個 祖先 發代邊個？冇人佢完全唔知地址都冇咗嘅時候，大家大多數人間蒸化咗添噶啦，所以咧就變咗咧，其實。佢冇嗰個品嗰只狗嘅歷史，其實你何來會揀有精明去揀？同埋草明顯繁殖要兩隻啦，兩隻狗嘅歷史啊，你何來會揀到好嘅因子去繁殖呢？ 我諗好多一般都唔會諗啊，亦都唔識得諗得咁 technical 啦，我覺得。 系啊，系啊，系咯，我讲到好似好 technical 咁，不过其实冇咩，即系我即系好在，其实唔系常见人哋问我呢个问题，话我可唔可以繁殖嘅猫狗啊？不过咧就次次做咧，你都呆咗，佢你望住嗰人咧，就其实你知道佢系冇 乜知识， 冇考虑过呢啲嘢， 冇考虑 嘅，所以可能下一代嘅话咧，啲猫狗就会即系啲狗仔或者系猫仔嘅话，好多病。会唔会系因为咁嘅意思啊？你嘅意思系 其实咧 ，Doctor Eric， 我想问下咧，系咪有啲品种咧，基本上尤其是细嗰啲品种，我听闻咧系唔适合生嘅，因为佢自己都咁细只啦，系好危险嘅，即系个危险度系会高过其他嘅品种，系咪噶？ 哦，系啊，同埋好多屎人咧就第一系啦，同埋好多屎人咧系第一，即系太早生啦。有啲狗咧就要有耐性嘅，咁如果你当牟利都好咧，其实好多人就冇谂呢啲嘢啦。咁就只狗就会带住好多危险啦。有啲狗细狗品种咧系要等到三四岁都或者先至安全啲去做呢啲嘢啦。如果要做，所以咧就呢啲又系个问题添啦。所以哇，真系 好多学问喺中间。 系啦，同埋咧多一样嘢咧，就好多人都想生即系整即系。 即係話，哦，我想即係起碼我啲細蚊仔有學識責任啦，係咪？好多人都咁諗嘅， 即係要照顧寵物作為一個責任嘅教導。 系啦，千祈唔好咁样，即系呢个有责任教导，慢慢解释，攞本图书去同你解释好啲啦。 即系唔好用生命嚟测试，因为到最后咧，佢可能都系唔理啲狗仔咧。咁如果爸妈唔得闲咧，咁个狗仔成为牺牲品，可唔可以咁啊？ 讲得好啱啦，系啦，所以永远即系唔好话教细蚊仔或者细蚊仔个乐趣去养只狗，其实唔关事嘅，好多时养嗰个系你嘅。所以就差唔多全部都係噶啦，個個人就係八歲、九歲、十五歲養只狗，個細蚊仔只狗都有十幾歲命，個細蚊仔會希望入到大學啦，唔理你噶啦，有男朋友、女朋友唔會再理你狗噶啦，即係佢即係唔好誤會。我認為如果個父母好有心去養一隻狗，唔好繁殖啦，而家唔係講繁殖啦，就。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嚟嘅，个细蚊仔真系会学到啲嘢嘅，同只狗一齐相处。不过佢特登因为为咗样嘢，我妈阿爸想教责任去做咧，就系好傻瓜嘅，揾自己笨。 嗯，几得意，今日我冇谂过你讲呢个话题嘅话咧，到最终嘅时候讲咗系，从一个 vet 嘅角度，即系其实同一个嘅就系、是、兽医嘅角度讲、到嘅就系话，你唔好自己喺屋企嗰度去繁殖猫狗嘅话，系会讲到嘅就系即系责任嘅问题啊。又或者一般人 第一次 係 啊， 係啊，幾得意喎！你呢個角度， 因為過去就係話啊，養寵物啦，等佢有啲責任啦，學下責任感啦， 啊、照顧啦咁樣，但唔會嘅嚇，因為佢慢慢長大，嗰啲有其他嘅參與，咩翻大學啊、拍拖啊、出街啊，咁就變咗冇人理啦。 但個問題係講緊嘅就係、是，或者從一個獸醫嘅角度嘅話，可能就係講緊就貓貓狗狗嘅嘢嘛。但佢就係講緊嘅就係話係啦，即係養貓狗，其實你哋應該有個乜嘢嘅態度啊嘛，係、咪 系啦，啱啦。 都 Derek， 咁如果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应该佢哋点样嘅心态先适合养宠物咧？我又想问。 我认为一家人嘅，即系我咁样讲，好似系个妈咪爹哋嘅责任啦。其实就佢嘅责任系九成啦。好明显，我认为成家人都要好想要。有我认为好似United Nations 咁樣咧，就有一個人喺你屋企 veto 佢話 no 咧，就或者有少少唔 sure 咧，就應該唔 cancel 成個 project 噶啦。 全民舉手，個個都話好好好好咁先好養，因為咧，因為有啲咩要照顧啊嚇，咁起碼即係邊個得閒就邊個做咯，就唔好有 係啊， 一定 好多好多嘢。 養嘅寵物係一個兩邊即係又好似養細蚊仔咁嘅啫，即係你個個人都有話有即係好 wonderful 好 beautiful， 不過有另外一方面咧就話好多壓力啊，可能係 好多現實嘅問題。 咁養寵物一樣嘅，有好有唔好。咁其實咧好多時咧喺唔同嘅情況。放下喺个家庭入边咧，有时会带系好嗰边去系啦，不过有时咧就啲衰嘢会影响你屋企人嘅团结啦，成嘅，所以可以引致家嘈屋闭啊。我头先讲话繁殖系一个原因，我见过即系几家庭啦，就养我记得一家人养个小垃圾。佢咪阿媽就無端端話繁殖，咁啊屋企就變咗成屋都係啲垃圾啦，有多過十隻，咁 啊 點 照 顧 啊？ 係啦 ，over 大約五年時間咧，這個女人咧入到嚟，你 feel 到佢開始唔開心，即係我見佢嗰幾分鐘，我 feel 到佢有啲古怪，咁咧就即係你同佢傾偈嗰陣時咧，你就發現咗哦，佢老公離開佢，佢就無端端就冇咗份工，咁啊就變咗成件事好大件事啦，好嘈，個人變咗從一個好開心嘅情況變到好嘈，五年我自己親自見到，所以咧就唔係一次發生。 停一停，諗一諗啊 ，OK， 多謝曬，多謝 Eric 啊，多謝曬，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呢個時間送俾大家即安劇，聽日十點鐘風騷快活人，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勞工處提供資料，風騷快活人製作，職業安全廣播劇，現在開始。 你带齐嘢未啊？使唔使妈咪帮你 check 多次啊？ 妈咪啊，你唔好咁紧张啦。你寻晚已经 check 咗五次噶啦。 你都识讲啦，寻晚 check 过啫，今朝未 check 啊嘛。快啲，等妈咪帮你睇多次，带齐啲嘢去见工未？如果唔系咧，赶唔切噶啦吓。 嗱，睇下带齐嘢未先？呢一样有啊，呢、這个啱啦。 诶，唔使啦，唔使啦，够钟啦，我要出门口啦。 得啦，得啦，我都行得啦。 吓，妈咪，你又行？你去边啊？去买餸啊？ 屋企有餸唔使买，我陪你去见工啊嘛。 吓？ 你入世未深啊，出嚟社会做嘢可以好危险噶。妈咪同你一齐咧会安全好多。你唔好讲咁多啦，迟到啦，行啦行啦。 你好，我姓马，叫我马 Sir。 马 Sir 你好，我叫天佑啊。 天佑，你身边呢一位系？ 我系佢妈咪。 大马 Auntie 你好，你谂住坐喺度同天佑一齐 interview？ 我冇问题， 妈咪啊，不如你都系坐喺出边等啦。 马 Sir， 我相信咧，你哋系一间光明正大嘅公司，所有面试嘅过程咧都应该冇嘢系需要隐瞒嘅。咁就算我坐喺度听都冇咩问题啊。况且天佑乜嘢都同我讲噶，我相信就算我唔喺度，佢今晚都会一五一十咁样讲翻整个面试嘅过程俾我知。我哋两母子系冇秘密噶。 Well， 你要坚持嘅话，我都冇办法。 唔好意思啊，马 Sir， 我妈咪咧佢比较紧张我，希望你唔好介意啊。 得，我哋而家言归正传啦吓。天佑，你对建筑地盘嘅工作认识有几多？ 我知道系地盘嘅工作，经常咧都会用到啲唔同嘅常用工具嘅。 咁我就问下你一啲关于常用工具嘅安全守则，睇下你嘅认识有几深。 冇问题，马 Sir， 你放心问啦。为咗今次嘅面试，我晚晚都有同佢温习噶。 天佑，你知唔知一般工人用嘅常用工具包括咗啲乜嘢嘢呢？ 常用嘅工具咧，包括有枪弹推动打钉工具啦，即系石屎枪啊，跟住电动手提工具啦，例如电锯啊，啲烧焊嘅器具啊，例如气体焊接嘅工具嗰啲咁咯。 叻仔啊，答中晒。 喺用呢啲常用工具嘅时候，有啲乜嘢安全措施要注意呢？ 阿仔，俾啲信心自己，我知道你一定会识答嘅。 梗系有啦，例如手提电锯呢啲常用嘅工具危险部分，如果冇一啲适当嘅有效护罩嘅话咧，工人开工嗰阵时啊，好容易受伤噶。 冇错，而作为雇主嘅就要向啲工人提供适当嘅资料、指导、训练同埋监督，等佢哋可以识得点样正确使用呢一啲工具，从而避免意外发生。 叮叮叮，大马阿田，唔好意思，今日天佑嚟面试啊，你介唔介意俾翻佢自己答题目呢？ 我有俾佢自己答问题啊，只不过佢有啲嘢未讲，我补充翻少少啫嘛。 哎呀，妈咪啊，你俾我自己答翻先啦。 好啦好啦，你自己答翻啦。妈咪支持你下。 天佑，听住，如果工友开工嘅时候用呢啲电动手提工具，例如电锯，之前有冇啲乜嘢安全措施要注意呢？ 开工前嘅预备工作呢？ 唔使急，慢慢谂清楚先至答，冇人催你嘅。 大马 Auntie， 你静少少得唔得啊？ 我知啊，在用之前呢就一定要检查了电动的手提工具是否操作正常先，确保它的构造和性能是良好，插头和电线是否安全妥当，有没有安装好有效的护罩，如果有些不妥的话就不好用了，就要立刻跟主管报告。 如果发现有这个电动手提工具坏了又应该怎么做呢？ 坏了的话就千万不要再用啊。 仲有冇其他嘢可以补充啊？ 吓，补充啊？ 天佑啊，你唔记得咗啊？唔怕，妈咪提下你下，就系、是、电动手提工具咧，系要双重绝缘，同埋佢嘅金属外壳必须要接地，佢嘅电源系要装设漏电嘅断路器。 仲有啊，如果唔系合资格嘅人士人员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去维修或者改动呢啲电力嘅装置啊！ 聪明啊，我都话你实记得噶啦，天佑啊，我知道你一定会记得嘅。使用石屎枪都一定要受过训练，同持有有效嘅合资格证明书嘅人先至可以使用噶。 同埋啊，喺使用石屎枪嘅时候咧，操作员一定要戴上护眼罩啊，同埋听觉嘅保护器噶。 哎呀，叻仔啊，马 Sir， 我哋解答晒你嘅问题啦，嗬？ 争一样、啊。 争一样， 争一样，我知啦，是使用气体焊接工具进行一些焊接工序的时候，工人都必须要年满18岁同持有有效的证书才可以做咧。 仲要配戴埋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啊！ 得啦，天佑，你可以翻屋企等消息啦。 马 Sir， 你认为贵公司请天佑做的机会几大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真的好叻好怪咯！你哋请咗佢，实对唔会后悔噶。除咗广东话、英文、普通话，佢仲识唱歌、做设计、形象指导等等。 Next，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是马友马天佑。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必须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也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Talking hard to hard 怎么每一次都 Yeah again it feels like